石毅去旁边打电话的时候，王乐也拿出手机发了个短信。他这个信息是发给王一奇的。内容很简单，就是说自己已经回来了，希望有时间能跟他见一面，把话说清楚。王乐本来以为王一奇不会理他，毕竟一直以来，这人对他的态度就是冷暴力的无视。坦白说，王乐已经习惯了。没想到这次王一奇倒是回得很快，但是内容很单调。 好，地点，时间。 就五个字，倒是很符合他一贯的风格。石毅打完电话，转身就看见王乐拿着手机笑得有点莫名。 你还笑得出来？等你家里人过来，我看你有的受了。 电话那边的火气，就算是隔着两部手机，他也感觉到了。不过王家在那边还有点事，暂时回不来，所以王乐这段时间只能他来负责安顿了。 那你暂时住我那儿？ 行。 石毅有些无奈地叹口气，让欧阳先回公司去开会。他把王乐这边弄好就回去，后者有些同情地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让他有事再给他打电话。王乐大概一路也累了，上车没多久就很干脆地睡着了，一直到家才被石毅叫醒，然后晃晃悠悠地上楼，进门往沙发上一躺就不动了。石毅简直一点招都没有，他留了一张字条在茶几上，让他醒了给他打电话。石毅公司里还有一堆事情等他处理，实在是没空继续做保姆，匆匆忙忙给倒了杯水也就走了。虽然他和王乐是一起长大的，但是其实他的公寓王乐并没有怎么来过，准确说石毅压根儿就不是一个很喜欢让人插进自己空间的人。他从小独立惯了，自他有记忆起就有自己独立的房间。他父母应酬都多，经常成天成天的也见不着人，所以若非必要，他独立的地方是不喜欢被人踏足的。之前和刘丽约会的时候，更多时候也是选择在外头或者酒店，也就是偶尔回来那么一两回。今天要不是一时想不到把王乐这家伙扔在哪儿，他也不会往家里领。回到公司就一直忙到晚上七点多，等他从会议室里出来，手机里依然没有一通电话。他本来想打个电话回家，但是想到王乐可能是因为时差的缘故，就没打。拿着手机想了会儿，他最后还是拨了英明的手机。这次终于那边响了没两声就接了，不过英明没说话，只是等石毅开口。 晚上有约没有？ 没有。 那一起吃饭？ 行吧，你选地方。 这种干脆利落的对话让石毅觉得很痛快。他看了一眼时间，最后选在一个他和英明都还算喜欢的餐厅。 我现在就从公司走，大概半小时到。 我也差不多，一会儿见吧。 好。 简单约完了挂上电话，石毅心情大好地穿上外套。门口马上也要走的欧阳扫到他一眼，意外地扬起眉。 你前几天就跟吃了几顿炸药一样，怎么现在又跟中了六合彩一样？你是情绪变化得也太快了。 石毅笑了笑，随口一句调侃， 估计是更年期到了吧。 欧阳见他情绪恢复了，也觉得是好事儿，也没怎么细问到底最近发生了什么事儿，只是心照不宣地笑了一下。他对石毅一直都很有信心，从他们俩认识，对方就是一个有足够能力处理好身边一切事的人。虽然这段时间以来微妙的有点变化，但是欧阳隐隐觉得对石毅来说这些变化并没有什么不好。毫无预警的，他想起了那天在对着赵子聪的时候站在石毅旁边的那个男人。英明是吧？总觉得石毅的这些变化跟英明多少是有些关联的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多人有声小说2401，我是主播妖仙。 石毅到餐厅的时候，英明已经在等了，被子是石毅提前订好的，领位把他领到地方，他把外套脱了放在旁边，语气很轻松。 等了多久了？ 没多久，也是刚到。 英明还是戴着眼镜，似乎从早上就没摘，他扶了一下。 你开会开到现在？ 是啊，最近有几个大项目要花多一点精力。 石毅说完了才领会到英明刚才那句话的言下之意。 你该不会是吃完了吧？ 你以为现在几点？ 打电话给他的时候就已经快八点了，现在这个时间快可以吃宵夜了。石毅有点意外地扬了下眉。 吃过了怎么还过来？ 这不是你石大公子邀约，不敢拒吗？ 英明意有所指地调侃了一句，暗示的是之前石毅跑到他家找他算账的事儿。后者闻言笑了一下，也没说什么。他坐下了，接过侍应生给他的菜单，很爽快地点了几个两个人都喜欢的菜。 吃过了也陪我吃点吧，家里现在住着人，不太想回去。 他把菜单递回去，然后看着英明。 一会儿吃完了，找个地方，咱俩随便逛逛吧。 英明点了一根烟，看他一眼。 怎么，你家里也成收容所了？ 哼，他们俩还真是一对难兄难弟。 王乐回来了，在机场丢了所有行李，暂时住在我那儿了。 简单做了个解释，石毅喝了口冰水，然后抬头看着对面的人。 他联系你了吗？ 没有。 事实上，他跟王乐已经断联系相当一段时间了。石毅对这个答案显然很满意，他点头笑了一下，随便找了个话题，跟英明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。英明一直坐在石毅对面，看着他略显兴奋的情绪，眼镜的镜片压住了眼底的全部情绪波动。这顿饭吃到快十点，石毅结完账回头问英明去哪儿的时候，英明跟他要了车钥匙，很干脆地说跟他走就行了。石毅上车的时候开了句玩笑， 昨天睡在野外，今天的待遇怎么也得换到酒店吧。 英明开着车没回他，只是扬起嘴角笑了笑。结果他们俩不是去酒店，而是去了酒吧。那家酒吧石毅没去过，主要是本来他常去的也就那么几个地方，英明带他来的这个明显不那么出名。进门的时候扑面而来一种很疯魔的气息，里头群魔乱舞的各种各样的人都有，虽然说不上乌烟瘴气，但也确实不是石毅平时的风格。英明进了酒吧，直直的就往酒吧中间的舞台走。石毅还来不及叫他，就看他一步窜上台，底下一阵疯狂的叫好声，石毅有点费解。他看着身边人非同一般的狂热，还没有反应过来到底怎么回事，就看着酒吧里本来闪的人眼睛疼的灯光一暗，再亮起来的时候，只有一束打在舞台中央，那里只有一根钢管。瞬间石毅明白英明要干嘛了，